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平时呢，北广的售价是499元，今天双十二特别节目啊，439元您就带走。而且呢，如果说您是下两单或者两单以上的话，每单都是424元就可以带走。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有一种责任，有一种担当，是我生命的信仰。 董存瑞同志，祝你胜利。 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。 欢迎中国，坚持。 有一份真诚，有一份专注，是我前行的动力。 这位啊，就是张炳贵老师。 我这边开始好吧，其他人都来一点好吧。啊，为人民服务。 有一种热情，有一种付出，是我生活的态度。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 我是 大党的， 走过百年，不忘初心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， 北京的声音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